3000。22:02: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二月最后一个周二晚上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周二开始了，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每一次呢，就是放第一张碟的时候，都是我自己亲自放进去。今天叶谦来了之后呢，兴冲冲的把自己这张碟，不用我啊，跨过我把它放到了 CD 当中啊，就是这个效果啊，而且还是一张正版碟。好的， 意思就是还是七声哈。 怎么说呢？有些时候呢，还是要按流程走的，好吧？ 对，你就是爪子不一样都不行啊。 哎呀，这个。 这个第一首啊，本来想给大家放一个那个也是新买过来的一张碟，就是 Foo Fighters。 Foo Fighters 大家也都知道，它是由前 Nirvana 的那个鼓手 Davy， 他后来自己就是挑大梁组的一支乐队，而且夺得了相当骄人的成绩，一点不比 Nirvana 当年的那个成绩差哈。然后而且还是很长久的一支乐队啊，很长命，一直唱到今年。 不 都算是一支很老牌的乐队了，也是比 Nirvana 那个年头还要再长。但是这首歌呢，本来我给大家挑出来叫 Run， 就跑，不是当年的那个 Air 的那个 Run Run Run Run 那个感觉啊，这个其实挺硬派的啊，因为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欧美那边也是摇滚乐队， 老叶 不多了。 老叶，新的音乐已经响起了， 哦、 好吧？ 对不起，我这怎么没有啊？哎，你不给我听音乐？ 听我一句劝哈，这批买的碟好像质量比较欠佳哈，这个能掰了就掰了啊， 不是 能踩了就踩了啊， 别这样，这都钱也不是你 的。云彩飘落下来，都会变成了尘埃，再好的未来你不在，寂寞难挨，我徘徊在你世界之外，看你 临时紧急登场的庄心妍带来这一首《心有所爱》，同时呢也把刚才哈就是本来非常从容的亮相啊变得非常的慌乱。 哎，我觉得还挺从容，因为你又把这个今天的剖那个公照很快的就剖上来。 我刚刚是正在照完照片，打算来个相框啊，就在这个时候听到了 CD 机里传出来了相当之艰难的声音 啊 你这相框也 不断的那个挑战我的听觉这个极限的声音啊。 你还是别加相框了，我觉着就是挺素的，这挺好的。 这叫这一刻啊，就是今天晚上 相框， 对，我们俩就这一刻就这德行啊，正在直播间里和大家共同带来全新的二月最后一个周二晚上的男左女右。同时呢我们的红人也到了1514红， 1514 是 1514， 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数字哈，同时也是狗年的全新版的红人，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了解一下，好吧，红人了解一下啊，男左女右了解一下，这个老节目呢还在各位的耳边。继刚刚那一首歌之后呢，叶谦还是不服老啊。 我不服， 不死心还在， 我就根本没老啊！这我有什么可服的？这是来自 YouTube 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你是我最好的事情》，You are the best thing about me。 让我们祝福这首歌吧。 You are the best Thing About Me 来自 YouTube。 哇， 他还是保持了他们一贯的那个 YouTube 的曲风。虽然嗓音呢有的时候确实是跟后来的那个 Coldplay 的那个主唱嗓音的，我有的时候就觉得这俩人嗓子真的太像了， 像。 但是呢 YouTube 的曲风呢还是一直保有着他自己的那个传，就是传递感啊，那种感觉的，他们还是保有着。像那个 Coldplay 呢，就是比他们要怎么说呢，我觉得要比他们浪漫一些。 YouTube 呢还是要老直率一些，要老梗一些。 包括今年在这个格莱美上哈，大家也看到了 YouTube 的表演啊，真的是给人感觉还是冲击力非常强的哈，不管年龄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带 啊，还真是不小了这年龄。 是啊，可是你看到那个场景是在户外嘛哈，那个人的震撼力还是很强的。刚刚的第一首歌呢播的有一点这个小事故哈， 小遗憾。 哎，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听友们真的是很善良的人， 是啊， 他们就是各自安慰着。哎，我以为我们家这个就是网断了呢，你知道吗？ 耳机没电了呀。 哎，我以为没电了呢。哎，我以为我手机没电了呢。 有的时候这个蓝牙耳机没电是确实会出现跟那个效果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忽然断了音儿，咔咔咔。 我跟你讲啊，这就是爱你的听众 啊， 这就是喜欢你的听众。 哎，有更爱的呢，说各位让我把刚才那歌重放一遍，算了，我明天啊再好好的这个检查。 围观群众不怕事儿小，是不 是？ 是 啊，明天再来。 我是绝对不会允许的啊！我一会儿逮空我就给他撇了啊。或者是 那你们还是今天求着再放一遍， 因为 不一定能保住今晚上了。 我是对，就是凡是在这个 CD 仓当中有过这种给我带来心理上不好经历的盘，我都会不会让它再出现的。 就是说曾经给你捣过乱的这个男友啊什么，或者是曾经负你心的这个人呢， 不是 你可能都会要撅断他人某人的一些什么器官之类 的。我不会让这个糟糕的事情 撇了那种 在重演，哪怕说是 CD 机的问题，但我也不希望他们之间再有这样的见面的机会 啊。是这样啊？ 对，为什么别的碟人家都没问题，对吧？为什么到你那儿你就有问题了，是吧？ 不是我， 你是说气场不合？ 对， 啊， 应该是吧。 不管怎么样， 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小问题也是出于大事故上啊，小的小事故也是出于大问题上， 所以得撇了啊。 哎，不行不行，我这个钱不是白来的， 那你拿走啊，离开直播间，好吧？出门左转，好吧？一切都是要给他一个交代，好吧？他要为他所就是带来的这种听觉刚才的不愉悦要负责任。 刚才好在没有不愉悦，还是刚唱两句就没了。 那是爱你的听众，我再一次强调。 那爱我的听众估计占大多数。来， 不爱你的早就已经转台了。 老 蒋， 把这张给我搁进去。 你等一下啊。等一下。 先别撇啊。 在哪里？他到底在哪里？终于知道我给的太少，我的宝贝在哪里？哦，好可惜，像是场梦而已。醒来以后发现他却走了，不会电不回信告诉我爱在哪里，找过高找过低，爱在哪里，一直寻寻觅觅，爱在哪里，如果看到他说我还在这里，告诉我爱在哪里，找过东找过西，爱在哪里，仍然无声无息，爱在哪里，哦，我好想念他，能回快点回来，因为爱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终于知道我给的太少，我的宝贝在哪里？哦，好可惜，像是场梦而已。醒来以后发现他却走了，不会 每天不灰心， 告诉我爱在哪里， 找过高找过低， 爱在哪里， 一直寻寻觅觅， 爱在哪里， 如果我看到他， 说我还 在这里， 告诉我爱在哪里， 找过东找过西， 爱在哪里， 仍然无声无息， 爱在哪里， 哦，我好想念 他，能回 快点回来，因为 爱在哪里， 找过高找过低， 爱在哪里， 不停寻寻觅觅， 爱在哪里， 如果看到他， 说我还 在这里，找过东找过西， 爱在哪里， 仍然无声无息， 爱在哪里， 哦，我好想念 他，能回 快点回来， 因为 爱在哪里。 比较偏爱的一首歌哈，来自王力宏，爱在哪里，是不是每年 你每年都问啊， 我就问怎么了， 每年都 我问还不行吗， 每年开场都用这首歌问天问大地，爱在哪里， 对呀，啊，然后这一年呢把它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哈，继续去寻找， 嗯， 不能说是总在家里窝着对吧，你还是应该这个出去走一走啊，给自己更多的机会遇到它， 这满世界这么走你都没遇到过， 怎么了，幸福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多走走吧，多走走， 继续走好了， 好， 健身嘛， 是 一天最好走6000步哈，这是比较合理的， 但你，你走不出去，你顶多走到自己家差不多， 那你别管我， 哎，除非你从家接着往前走，接着往南走，一路别回头，嗯， 这是 一直走，然后走到一圈以后可能行， 狗年一直到2019年2月4号之前还是有一大段时间的哈，大家可以安排一下时间想去哪里找到他对吧，这个毕竟哈自己并不是为了七大姑八大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给出答案， 七大姑八大姨已经不问了， 对他们现在都是非常这个明白这个不要在过年的时候给别人添堵， 对，有的那个微博上说哎呦，有的都已经不问这个事儿了啊，因为有的已经被我给耗到那个自己已经有的是耗到已经没有气力问这个事情了，有的耗到已经住院了，就是已经就是就 这属于谈话艺术的一种提升哈，可能会通过别的方式让你很愿意和他聊天了，而不再是一种非常强迫式的哈。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们的一位比较活跃的听友呢今天晚上特意为了当红人改了名字啊， 他是安吉士善， 对，后面这个也不是英文哈，也汉语拼呢，嗯，也很难说，我们就叫你安吉士善， 吉士善， 对， 然后失落，安吉士善，你失落吗，我觉得你后面这个拼音如果这么拼下来就是失落呀，是吧， 这 落你我给你倒着念落实，啊， 你家拼是这样的啊， 因为是失落了，他有点那个 H， 你 H 的话你在那个北欧就是比较在荷兰那边你就发喝的那个音嘛，那就变成了失落。 他是在去年的12月份离开了北京，那现在不知道是在哪里正在听着我们的节目哈，总之呢谢谢你啊，很热情的站了出来想完成今天晚上120家啊，这个男左女右外场的票房，这件事情拜托你了哦。 得嘞，来一首稍微欢快点的歌，叫做《新的规则》（New Rules）， 来自 Dua Lipa。 Don't pick up the phone. You know he's only calling 'cause he's drunk and alone. Two, don't let him in. You have to kick him out again. Three, don't be his friend. You know you're gonna wake up in his bed in the morning. And if you're under him, you ain't. I count them.Pushing forwards, but he keeps pulling me backwards. No answer, no answer. No. Now I'm standing back from it. I finally see the pattern. I never loved. He doesn't love me, so I tell myself, I do. One, don't pick up the phone. You know he's only calling 'cause he's drunk and alone.Kick him out again, free. Don't be a stranger. You know you're gonna wake up in his bed in the morning. And if you're under him, you ain't getting over him. I got no rules, I count him. Top Chart Hits 就是这种 大杂烩， 顶级大杂烩，可以叫你这么说。然后这是已经到了第98的 Now 的2017年的 That's What I Call Music， 到了第98这张专辑的时候，就是 Chart Hits 里边呢，稍有你能听到就是比较个性化的，就比如说我放的第一首个性到直接断，当然不是直接断，就是说那个个性化到那个 Foo Fighters 这样的就比较摇滚、比较老狠的这种东西啊。但是呢，你一旦买到就是 That's What I Call Music 这种 hits 的话，你基本上你都能顺着一首放上去，都能让你高兴，因为它都是流行歌，而且都是很欢快的流行歌。 你这样说来，就是很多开车族的朋友，他们可能就在车上会听自己喜欢的音乐， 对， 然后就是这样的一种自己编排的曲目哈。 是， 说实话，在买 CD 放在车里面听的人已经很少了。 啊、现在他们的自媒体的那个功能 都有蓝牙，对吧？直接把手机的音乐一放，然后满车厢都是可以嗨起来的东西了。 是， 所以这种东西呢，就为你而准备的。 嗯，对，只能是为他说的也是你们，就是为你们而准备，因为我们要播放出来的东西还是用传统的这种器械给你们播放出来，当然用的是卫星信号给你们播出来。 但是叶谦，我要告诉你，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将全部实现这种， 那就会 数字化。 对，那就会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整理好一批音乐以后，就是直接把它压缩化，然后就 OK 了，就可以避免刚才的一些很多刚才的那些事故，就可以避免掉了。 嗯，对，就不会再出现就是突如其来的啊， 对， 像蓝牙断电啊， 对， 一些意外的情况了。刚刚这位听友呢跟我们说啊，他是暂时回家待一阵子，而过一段时间还会来北京的，这是来自安吉士善。他说这我英文名啊，你们都不认识啊。 施洛赫不是还是施洛、 哎、你们懂不懂啊，你们，我的英文名 夏洛伊， 真有意思。这个名字还是挺风雅的，好吧，拜托你今天晚上继续和大家在一起哈，而且也感受到了你的热情。 夏洛伊， 其他的小伙伴呢，如果对男左女右节目啊，在狗年还没有来打卡啊，没有在一起打个招呼的话呢，也欢迎继续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今天晚上呢，我反正没化妆哈，也就是整个眼镜框，

三四木为双离，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22:3423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月27号周二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嘉宾工作男左叶圈也在这里。 是的，我们欢迎一下今天晚上的红人安吉士善。 安吉士善，然后他叫伊施洛伊，施洛伊啊， 夏洛伊， 夏洛伊，夏洛伊， 闹玩呢，真有意思，很浪漫的好不好？ 好好。 好吧，拜托你今晚上担当红人。 那叶谦呢？人家得失落啊，不好意思。 叶谦先生，不知道您的冷笑话有没有准备好？ 那个多毛利斯啊，去谈恋爱，去相亲。他现在已经就过了那种谈恋爱主动就是谈恋爱的那个级别，但是他这个岁数，人家也得给他相亲了，对吧？别看他是一个外国朋友，但是他这个，你别看他自身条件也很好啊，但是他还是得去相亲啊，对吧？那天去相亲，跟女方啊聊得如火如荼，哎呦，特聊得来， 这哎，你平常喜欢吃什么呀？哎，那我再问问你，平常你喜欢做什么吃啊？ 女方跟他也聊得很投机啊，好像都是能吃到一块儿说到一块儿的那种 啊。我喜欢吃那个，你平常喜欢吃饺子？这我也喜欢吃鸟。 这都不挨着，你知道吧？啊， 你喜欢做什么呀？ 我包包子。 我也喜欢包做的 啊，一直跟人聊特别高兴啊。然后呢，这时候呢，忽然一个3岁左右的小孩子走到了这个多毛利斯这个身旁啊，就是怯怯的啊，叫了一声 爸爸。 哇，多毛利斯立刻啊收起笑容， 哎呦，怎么搞的呀？ 一身冷汗啊，赶紧就望着对方那个，赶紧望着这个女方就解释， 哎，这个，她不是我的女儿啊！你听我介绍，这个是个误会，我真的不认识她，她真的不是我女儿啊。 然后女方淡淡的看着多毛利斯说：“ 我知道，她是我女儿。” She played the fiddle in an Irish band, but she fell in love with an Englishman. Kissed her on the neck and then I took her by the hands. And baby, I just wanna dance. I met her on Grafton Street, right outside of the bar. She shared a cigarette with me while her brother played the guitar. She asked me, what does it mean? The Gaelic ink on your arm. Said it was one of my friend's songs. Do you wanna drink on? She took Jamie as a chaser, Jack for the fun. She got Arthur on the table with Johnny riding a shotgun. Chatted some more, one more drink at the bar. Then put Van on the jukebox, got up to dance. You know she played her fiddle.She fell in love with an Englishman. Kissed her on the neck and then I took her by the hands. And baby, I just wanna dance with my pretty little Galway girl. You're my pretty little Galway girl.、Hey! You know she beat me at darts and then she beat me at pool. And then she kissed me like there was nobody else in the room. As last orders were called was when she stood on the stool. After dancing to Kaylee singing to trad tunes. I never heard Carrick Fergus ever sung so sweet. Acapella in the bar you.Feet for a beat. Oh, I could have that voice playing on repeat for a week. And in this packed out room, swear she was singing to me. You know she played her fiddle in an Irish band, but she fell in love with an Englishman. Kissed her on the neck and then I took her by the hands. And baby, I just wanna dance, my pretty little Galway girl.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was closing time. I was holding a hand, her hand was holding mine. Our coats both smell of smoke, whiskey and wine. We fill up her lungs with the cold air of the night. I walked her home, then she took me inside to finish some Doritos and another bottle of wine. I swear I'm gonna put you in a song that I write about a four-way girl and a perfect night. She played the fiddle in an Irish band, but she fell in love with an Englishman. Kissed her on the neck and then I took her by the hands. And baby, I just wanna dance. My pretty little Galway girl. 后来我们说啊，要我们说东巴雷斯你就把这门亲认了吧，多好啊，多好的女人，而且你直接一结婚就落这么一个可爱的小闺女，人家都认你当爸了，对吗？其实多甜呀，小闺女。东巴雷斯还在考虑中啊，还在自己家里踱步考虑中。再好再好再好，好该你了。 你们太坏了。 挺好的， 多毛驴子多可爱呀、 啊！好缘分，好缘分、 啊、好好学学中文，人家多帮帮人家好吗？ 嗯。 OK， 听完了冷笑话之后呢，也要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老文章了。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珍惜那个对你好的人。端午假期去小姨家里玩，小姨跟我说起了姨父的一件事情。她说那一天想起了很久没吃的驴打滚，突然觉得好怀念，当时你小姨父正骑电车带着我，我就突然感慨起来。后来快到家了，他就忽然说，哎，我特意留意了一下啊，以前记得会卖驴打滚的地方都不卖了，看来我只有亲自给你做了。那一刻心里真的是满满的感动。其实生活里有一种小确幸，是你不经意时的一个动作，说过的一句话，都会有人把它放在心上。尽管它不善言辞，但确实是在用心用行动好好的爱着你。你说最近迷上了小龙虾，他会下班之后跑三条街买回来给你，在一边催着你快点吃，你吃的时候他就像没事一样在一旁扒拉各种小龙虾的背景知识。他说他怕辣不敢吃，其实是想把你喜欢的全部都留给你。你说最近一个月都过得好紧张，一点娱乐都没有了。他听出了你的沮丧，一刻钟后他打电话给你，说你老早就想看的话剧要上映了，周末的时候一起去看吧。你老毛病又犯了，钻牛角尖钻到神经痛，你哭着问他，我是不是全天下最不正常的人啊？他一脸轻蔑地告诉你，你可别自以为是了啊，比你不正常的人多了，你算老几啊。他因为选择爱你，就收留了你的全世界，你的贪心懒散记忆差没方向感多愁善感完美主义和坏脾气，他因为爱你就成了你的导航仪、备忘录、朋友、修理工、咨询师和司机。所以你有时候觉得他的爱啊就像一道做错了的数学题，才让他把你的不完美全部忽略不计，却把关心 变成平方给你。他也不是没有缺点，就像这个世界上每个人身上都有着不完美，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烟火一样。他有时也会固执、自大、嘴硬，讲道理的时候犹如黄河泛滥，说情话的时候又像情商为零，开心的时候幼稚的可以，不开心的时候近乎自闭。所以有的时候你被逼得没办法，就会忍不住找他吵架，他什么也不辩解，只说一句，不要把我想得那么坏，不要总是站在你的角度想问题。你其实也知道他是会跑了20公里来道歉，却只会给你一个拥抱的人。好听的话他是真的不会说，如果可以，他愿意把心里的一切语言都换成行动去给你。有时惦念时光漫长，总不知道什么才是你自己想要的，什么才是最适合自己的，总要先走上一段曲折的路，才发现有些看似平常的其实并不简单。其实对你好的也不是口口声声挂在嘴上，用语言爱你的人可以有很多，但用行动爱你的人可能只有一个。就像我喜欢的小说《失恋33天》里的一幕一样，雨天黄小仙坐公交堵在了路上，一动不动的车流里看见有个人骑着老式28自行车，冒着大雨逆着车流来接他，不顾周围人的一脸惊奇，他喜眉笑眼地对黄小仙说，下车呀。为什么要下车？回家啊，可是雨这么大。他就指了指后座，给你带伞了。其实有的时候爱就是这么简单，下雨了我去给你送伞，把自己淋在路上却依然像一个孩子一样满足和开心。其实幸福就是会有一个人傻乎乎的对另外一个人好，而另外一个也不会把这份好放在心里。所以亲爱的，也愿你珍惜那个对你好的人，像抬头看见太阳，失眠对着星空那样，看到他在你的世界里为你默默的储备的光。也愿你和他牵手漫步，春日同游，且共白首，永无回头。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 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 我依然爱着你。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有时会突然忘了， 我还在爱着你。 2018年，狗年，我们再次重温了这首《因为爱情》啊，也希望大家都是因为爱情而和这个人在一起。来自。基本上不用我介绍，大家能猜到的人，演唱者陈奕迅、王菲， 应该是有一半以上的人啊，谈恋爱找对象，谈恋爱然后结婚生子。你还有一半，我不能保证啊，就是另一小半人就是确实没有爱情根基，但是人也结婚了，还有的还能过下去，这个确实也有点。 你这语气啊。 哎，我不是，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想起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想起的是《四世同堂》里边那个老大，老大他那个就是在小说里原著里说的就是，他就是包办婚姻嘛，那个时候就娶的就是那种包办婚姻式的那种媳妇儿嘛，两个人不就是，甚至是啊，你们现在年轻人可能不太能理解，不太能想象到，就甚至是两个人在结婚之前没有接触过。没有认识过这个，但是呢，家里人说给你找了个媳妇儿，然后明天你结婚，啊，给你选了一黄道吉日，然后你结婚了，然后就是这么就过了一辈子。 那个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哈， 是， 现在都是自由恋爱，大家呢有大把大把的机会时间，去寻找你的心目中的另一半，好吧？希望在2018年这件事情呢，咱们一个月一个月的啊，慢慢的去努力和期待，不要着急。同时呢，在你的那一首因为你的那个冷笑话之后，有一首歌， 马丽斯那个相亲过后的那首歌， 对，还有人问呢。 那首歌你来自那个爱德华·西兰先生，西兰花先生很久没听他的花，没听他的那个歌了啊。那爱德华·西兰，这个歌的名字叫做《Go Away Girl》，Go Away Girl 啊。刚才也有一个朋友，就热心的朋友已经回答那位朋友了。 好的，好的。那现在是22:51啊，看到了我们的评论量已经。整到了166条了哈，你知道今天晚上这个活跃度很高的安吉之善啊，这位听友呢，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组织能力哈，登场呢就跟大家说，哎，我跟你讲啊，今天沙发可大啊， 大 家坐好，而且呢，为您准备了各种坚果啊、水果、 好东西、 零食，虽然只是个概念中的哈，但是它有这种营造氛围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每日坚果。 就是让大家都好好的坐在这儿哈，有一种愉悦休闲的感觉。 对， 这就对喽。 怎么着，你也来一个轻快的了是吧？ 你的 啊，又是我的哈，好，来一首我的吧。我的这首歌曲啊，叫做 How Long， 有要多久？ Don't make it right, but promise there were no feelings involved. She said, "Boy, tell me honestly, was it real or just for show?" She said, "Save your apologies, baby. I just gotta know how long has this been going on? You've been creeping around."Are you calling me, baby? How long has this been going on? telling me it's my fault, but you gotta believe me when I say it only happened once. I tried and I tried, but you'll never see that. You're the only one I wanna love. Oh yeah. She said, "Why tell me honestly? Was it real or just for show?" She said, "Save your apologies, baby. I just gotta know. How long has this been going on? You've been creeping around on me. Are you calling me?" Was it real or just for show? Yeah. She said, "Save your apologies, baby. I just gotta know. How long has this been going on?" 是我带来的，轻松愉悦的。我还以为韩立应该是恢复轻松愉悦状态了呢。他也很喜欢这类歌曲，他也是经常带猫头鹰乐队的歌曲来。这首歌叫做 How Long 有多久，来自查理 Puth。查理 Puth， 你不用管我自己一个人在直播的时候会带来什么样的音乐哈。 自己一人在家的时候我也不管、 啊、你也管不着，对不对？我们都有自己喜欢的曲风，但是呢，既然是男左女右的合作呢。已经从10年前哈就已经安排好了，他是放这个欧美音乐的，对不对？大多数情况呢，中文音乐你也不要放，好吧？我这边有，好不好？但是呢，也不乏这些年当中啊，他推荐给我一些我觉得还不错的中文歌曲。 中文歌曲倒是还怎么说呢？我倒是还放，但是我觉得。经常放，经常放， 说话都已经相当之不流畅了，就不要再表达了。 我就觉得放不出来什么新鲜的。 不， 所以不流畅。 不，这个不用你说哈。作品呢虽然很多，但是能够经得起推销的，并且在深夜哈能够让人觉得很走心的音乐， 确实很少。 可能还是量不是特别足，好吧？我们这样说来呢，可能音乐人们也知道了哈。因为大多数人都会去做一些更加欢腾的哈，在白天时光里鼓舞人心的。到了晚上，真正走心的音乐可能要更多的功力了。22:56，我们要转身了，共同来到第30段。也希望我们的红人，今天晚上非常热闹的这位红人，安吉士善留在微博当中。我们一会儿见吧。 下面，请您欣赏第5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母亲是中华》，王小岭作词，印青作曲，楚海辰演唱。 太阳、星星、月亮是天上的一角。草原、森林、湖泊是地上的一角，春风雨露阳光是我们的一家，兄弟姐妹手拉手，亲亲一家。太阳、星星、月亮是天上的一家，草原、森林、湖泊是地上的一家，春风雨露阳光是我们的一家，兄弟姐妹手拉手，亲亲一家。我是六个民族，亲亲一家，祖上满怀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世界茶饮来了，世界茶饮来了，世界茶饮超级水果茶来了，世界茶饮放开加盟了，加盟热线400-678-6888，400-678-6888，400-678-6888，腾飞虚拟站。 23:01: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月27号，二月最后一个周二晚上第三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第三时段开始了，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二月是一年当中最短的月份，但是呢，它常常是承载着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节日春节，所以这个月份过得真的是一半在休息，一半在工作。 对。有很多朋友节假期安排的是怎么怎么样，然后回来有的特别轻松啊，还在那个微信里还嘚瑟呢，还在这儿嘚瑟呢，说哎，我要过了15以后才回来，还有的说我到3月份见喽，那种感觉啊， 就是他把年假也跟这个假期结在一起了， 是， 所以会拥有漫长的假期。而今天呢，从这个农历来说呢，还是正月12哈，见面呢还是要彼此道声这个过年好啊，因为这周五是元宵节。 对，元宵节，而且正月没出都是年。 对，我们老是说得过完正月15才觉得这个喜迎新春的这件事儿呢才算真的告一段落了。 而且怎么说呢，就是你过了这个15以后啊，你会发现那个空气啊湿度跟温度就急剧的就回来了，上升了。对， 但是天气预报也提醒我们，是明天呢将会有一点小小的降温， 又会降回来一些。 对，像我等已经把秋裤脱掉的朋友哈， 像我等已脱裤 没有秋裤脱掉的朋友可能还是要酌情再穿上那么24小时，是吧？好嘞，今天晚上是男左女右的红人1514红的夜晚，红人的名字叫做安吉时善，夏洛伊。 夏洛伊， 对，今天呢是2月27号，也是一位歌手的41岁的生日。因为这位歌手我是很喜欢的哈， 听听。 所以我要把一首当年他非常非常年轻的时候演唱的一首歌《魔力 ESP》送给大家，知道谁吗？范晓萱、哦。 范晓萱、啊。 他是1977年出生的， 41喽。 怎么了？ 比我小2岁。 我喜欢看着你的眼睛，大声猜出你的秘密。虽然心里十分得意，我也尽量不露任何表情。告诉你今天下不下雨。 2018年2月27号，范晓萱41岁生日的夜晚，我们带出了她第一张专辑，是在23年前，1995年4月份发行的首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叫做《魔力 ESP》。 按说90年代出道的，那简直就算是中老年组的这些出道人员了，90年代初出道的这些朋友们。 可是你现在看到他，你依然觉得还是很有活力， 是 吗？ 就像我们再早那一代，就是比如说你80年代初出道那一批人，就是比如说哥哥啦、什么校长啦那一批啊，这些人就是印象最深的嘛。然后慢慢来的那些女星们， 四大天王时代了、 哎、然后就慢慢又出来四大天王时代，那也是就青黄就续接的很好的年代。再往后啊，再往后逐渐就是归于更年轻的朋友们，然后就更年轻的朋友们，我们就逐渐把这个之前的那个牢牢记住，后面的就应接不暇。 我就挺纳闷的，这说到范晓萱，你肯定一点印记都没有，你能不能让我把他这个详细的说一下，对吧？ 范晓萱我怎么会没有印记呢？ 你能说出范晓萱的三首歌吗？我都不要求高，就三首就成。 那个跟爷爷一起做早操 好 吧我就当你这名儿是你自己理解的吧。 是那么一首吧， 少奇立正站好、 对，还有那个非常古灵精怪的那首歌，也是 你看 没记住名， 对对对， 没记住名。 你看我冤枉他们奔舞的男人了吗、三首就如此之难，还在我在聊范晓萱的时候跟我侃侃而谈啊、 那确实是不行。 仔细，这就是，其实我知道你要说的那首歌应该就是你的甜蜜， 应该是 你的甜蜜， 对 吧？ 就是古灵精怪， 肯定跟很多女生以前在 KTV 当中他们都唱过。范晓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哈，而且真的确实非常的有这种灵性哈，所以直到现在，她的作品以及她本人都是很有，就是让人觉得都是那种年轻感十足的哈，没有一点点什么41岁的

可能大家 你还有一招，就像那个刘天王，他这个演艺界这个人脉很棒啊，人气很旺的话，他唱歌呢，虽然唱的并不是说人家都说，他唱歌当然更不如他演戏，人都爱看他演戏嘛，他唱歌也就是四大天王时代哄一哄的，热闹热闹，哄一哄，哎，可是他这个手法也是可以的，到现在为止你也能记住他这个，其中有一个就是叫马桶。啊，你让别人唱那歌，人不给你骂死才有鬼，但是他就敢，他就起一个非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让人。 但你能哼哼出那首歌调吗？ 你不，我哼哼不出来，但是能让人记住这歌名。 我说的这个代表作是绝对的，在旋律上，在整体上哈，都会被别人深深记得。一说起这首歌，你就会马上哎朗朗上口的唱出来。 那得刘天王也是有的， 对，肯定有，比如谢谢你的爱啊， 对，家 天意啊， 是吧？ 等等等等，这就是著名歌手哈，这个和普通的业余爱好者不一样的地方哈。夜深人静啊，也是这个新年伊始啊，我们也带来一些曾经的歌曲啊，做一下这种情绪上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补充啊，给自己呢一些新的一些美好的东西的重新开始。 对， 好吧， 好， 新的一年我们需要这样的 东西。那我也来一首复古的了啊，这首歌曲来自 The Killers， 名字叫做 The Man， 男人。好，他是复古的，放心，肯定复古，听吧。 对，也带给今天晚上的这位男红人啊，安吉善，夏洛伊。Break me down. I'm the man. Come.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时间23:32.38，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今天晚上，周二晚上最后半小时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谢谢大家，应该还在收听的，就没睡着的这些朋友啊，你是今天晚上我们两个人微博，尤其是他那微博里边已经冲到了200-300条的这种壮观的这种聊天记录这个数字的一员啊，你将会创新高，如果你接着留下来的话。 23:33.0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2月最后一个周二晚上最后半小时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对， 在说出这番话的时候呢，也特别把一年前今天晚上，是1307红的夜， 嗯， 我们的直播照片呢也找了出来， 也就是一年下来，我们可以有500多个红人。 对 吧？因为1514嘛，什么的，这种啊，你一年抡下来，现在是到了1514。 我觉得拍一张照片记录生活的点滴，最好的时刻就是当你回忆，哎，去年这时候是冷还是热呀？ 嗯， 我们穿什么衣服啊？一翻照片就知道了啊。 对，还差不多。 对，大概其实没有什么变化哈。 是。 但今天晚上的红人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是一个很活泼的小伙子哈，名字叫做安吉士善 夏洛伊。 目前在微博的世界当中，他关注了112位人士，最新关注的是你 啊，谢谢啊。还有就是随遇而安的男子，因为他不关注这俩，他不关注，尤其是不关注随遇而安的男子，这人家怎么给他做漏卡呀？ 对，以至于随遇而安的男子粉丝量已达到了1860名， 那杠杠的。以后我觉得随遇而安的男子还会是一个，怎么说呢，摄影大赛会获奖，然后一下冲到几千万粉丝。 这个他不行、 啊、 他女朋友摄影比他强很多啊。这是因为男左女右而搞上对象的一对听众哈，我们也见过他们 搞摄影的、 啊、搞上了对象啊。女朋友呢是一位摄影爱好者啊，男左女右这是藏龙卧虎啊。 哎呦天哪，还保护我。 不要打，不会打你的，你放心、 啊、 虽然你第一首歌放成那个死德性、啊、 掩护我 啊，就是不爱你的听众已经调台了， 不要让他们摄影我、 啊、不要你多情了啊、没工夫拍你 啊、那好多。 第一位他关注的人物呢是全球影视剧集， 你看 吓人吧， 就是 第二新手指南 啊， 微博客服、 啊、 北京很美、微博小秘书， 好家伙、 第一页就是没有你也没有我， 让人给揣满了、全是公众号了。 不要管曾经啊，要注重现在啊，现在他是最新关注的你，而且呢也很爱我们的节目。 好嘞， 这就够了， 谢谢啊。 你别老问人家前男友前女友，有意义吗？ 我问了吗、 这就类似的问题吧啊。 哎，还没问呢。 那我待会儿问一下，这首歌来自 Jack Johnson， 这个歌的名字叫做 You Can't Control It， 你不能控制它。 报个歌名，你卖什么萌啊？ 控制不了它，我控制不了舌头嘛。 想要用它。 来自梁静茹现场翻唱的一首歌曲，这也是陈淑桦很著名的《问》。 问，问女人怎么过她的一生？ 这属于就是人会有自省的那一刻，就是自我的对话，要比你和任何人的交流，其实真正能够给你的内心得到的东西要多很多。 对，你只要自己开悟了自己，自己开化了自己，你比别人跟你在旁边你说说说劝劝劝要管用的多，因为自己忽然哎，我悟出了一整套的系统性理论道理啊，而且这个思路逻辑性缜密，然后他还能告诉你他是怎么想通的啊，你说的你都不想听了，他自己但是他通， 这就叫做茅塞顿开嘛。而且也是我们说你读了再多的道理还过不好一生，这个道理就是来自于你只是听到但没有吸收和消化到用在你自己的人生当中。所以呢，也希望大家有时候还是安静的和自己独处一下哈，更明白自己，这样你才能够知道自己要什么啊， 是 拒绝什么。 今天红人安吉是失落哈，是失落伊， 夏洛伊， 夏洛伊，夏洛伊的，他这个沙发现在还是大敞开着，所有的朋友宾客们应该还跟他热络着聊着啊。 还好吧，看到目前的留言量冲到了281条哈，这也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啊，这个2018年狗年我们看到了一个很这个高端的数字哈。 对，我说200-300条，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对，不管是在聊些什么哈，至少这个外场的人气在啊， 绝对 人在青山在 啊。Sam Smith， 山姆史密斯，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Say It First， 先说出来，你先把它说出来， 告白告白告白告白。 I'm used to emptiness in my heart and in my arms. You're not what I'm used to. You keep me guessing with things that you do. I hope that they're true, 'cause I'm never gonna heal my past.I run every time it's done, so I need to know if I'm in this alone. Come on, baby, say it first. I need to hear you say those words if I'm all that you desire. I promise there'll be fire. I need to hear you.Love me I promise there'll be fire. I need to hear you say your first. Come on, baby, do your worst. And I'll take me higher. So come on, darling, if you love me, say your 这些歌曲在深夜里播放，就像是偷偷的在你的睡前为你冲了一杯暖暖的热牛奶一样。 不让你睡呀、啊，那是。 不让 你就是舒服嘛，就是让你觉得有人关爱你，让你觉得这是夜晚恰到好处的一种给自己缓解疲劳啊压力的一种方式。 我只要是晚上一有人给我端点吃的端点喝的这么一逗啊， 你就不知道怎么地好了。 我就不，我起码首先第一个选择是不睡啊，先不睡了，然后呢我 大哥我跟你聊会儿， 对，然后 是这意思吗？ 我再好好的享用一下他为我准备的这些美食。 人家就给你端了杯牛奶，啊，二没有饼干，三没有火腿肠，啊，四没有花生米，啊，你要跟人家怎么喝？你告诉我，一杯牛奶面前你想那么多干嘛？ 那也非常精致， 啊， 那也要非常精致的喝 点。对，嗯，这是惦念啊，这是一份关爱。就像我们总说在晚上对你说晚安，其实这句话，也许没有那么大的强烈的情感冲撞，但是你会觉得这是一种很暖心的很踏实的甚至说是很稳定的一种爱的表现，对吧，就是恋人之间会说晚安啊，这个状态会让你觉得每一天都很有期待感。 还有早上起来早晨吻啊，跟 morning 之吻啊，对吧 ？Kiss morning。 叶大哥，你说的就更加的这个让人觉得甜蜜至极了哈。 Kiss goodnight and morning kiss。 很多朋友早晨能够抓紧时间把自己收拾得利利索索的哈，比较自信的状态，然后能吃一顿丰盛的早餐。这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让他们觉得满足了， 这养成一种习惯。 至于你的家系部分呢，那我觉得只能说你遇到了一个情商很高的恋人，对吧， 这个其实你要是过一辈子都是养成这样的习惯的话，它其实是人生一种苦，万一谁先离别谁了， 别大半夜的好吧， 你大早上起来没人吻你你还行不了， 大半夜的你不要因为自己奔五了哈。有些事情呢就开始，人家说嘛，就是拥有就是失去的开始， 爱别离。 对 啊， 有一点这个难过的时候，会觉得这一切转瞬即逝，该怎么办？那就是应该好好珍惜啊，对不对？你拥有了就是赚到了，好不好？就像今天晚上节目，你听到了，如果再加上你喜欢到了，那就是赚到了，对不对？ 好，那我赚到了，你们呢？ 这么话问的，走没走心啊？已经到23:55了， 对 啊，毫无疑问啊，这是大家都熟悉的。准备要放最后一首歌收工歌曲的时间了，再次感谢今天晚上的红人安吉士善夏诺伊。 好，今天晚上收工歌曲我带来一首老布鲁斯吧，这老布鲁斯绝对适合你们坦坦的睡过去，叫做 The thrill is gone， 就是战栗感已经驱赶走了，绝对让你们安安全全，就是非常有安全感的入睡。 The thrill is gone。 啊，晚安。 同时，不要忘了北京乐广播接下来还有好听的广播节目，叫做《光阴的故事》。喜欢听音乐的朋友可以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韩立也对你说一声晚安，好梦香甜。 I can hear it in your sighs.Feel your touch and realize the thrill is gone. The nights are cold, for love is old.Love was grand when love was new. Birds were singing, skies were blue. Now it don't appeal to you. The thrill is gone.The thrill is